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 啊、就一個哈佛就大學經濟學家咧，就寫咗本書，就咁叫做經濟學 （Economics）。哇！呢本書咧就一指風行。佢呢本書基本上咧就係、是、將當其時古典經濟學同埋新古典經濟學個主流嘅論述咧，同海恩斯呢個革命啊嘅論述咧結合起嚟，就一個所謂叫新嘅綜合，叫 a new synthesis、啊、一個綜合。咁樣咧，佢就講到咧就話原來人類一個社會嘅經濟咧，必定係有一個叫公營嘅部分。同埋私營嘅部分就是、叫做所謂 public sector 同埋 private sector。咁佢話呢兩部分咧同樣都係咁重要嘅、啊，就不能偏廢嘅。咁所以政府咧係有一個好重要嘅角色嘅。咁佢提出呢一個概念咧就叫做混合經濟模型啦，就叫 mixed economy model。啊，咁呢個 mixed economy 自1948年呢本書出版之後咧，佢經歷過19版，每一版都有改動嘅喎，19版。咁样咧，我睇本书嘅时期咧，我系睇佢第11版嘅， 系 啊，当时系19 啲改动系 83年 啲经济学家去， 唔系咁佢自己咯 ，Paul Samuelson 改动、 哦、 ，Paul Samuelson 其实系 一路自己 系咩嘅咋？其实啱啱08金融海啸之后先死嘅咋？ 哦， 好犀利啊！即系佢1848年已经成名咯，吓佢嗰本书已经成名咯，但系佢好似系08金融海啸，佢睇到08金融海啸噶，然之后就过身嘅，啊佢都好慨叹点解会咁。好啦，咁但系咧，佢讲真，亦都佢慨叹唔系呢样嘢，佢慨叹咧其实已经早好多啦。佢呢本书一路由呢个系50年代、60年代， 嗯、 一路去到70年代初咧，其实咧都系差唔多所有嘅名校噶，即系你教经济咯、嗯，差唔多系指定嘅教科书， 嗯、 但系。去到70年代嘅時期咧，弊啦，即係嗰個經濟嘅環境，即係全球嘅，特別係美國咧有變啊。咁、 嗯、 首先咧就是、因為美國咧嗰、那個貿易咧嘅出現咗好嚴重嘅逆差，即係佢入口人哋嘅嘢就多，出口嘅嘢咧相對少咗啦、嗯。因為日本嗰陣時起飛好緊要嘛，德國又起飛好緊要嘛，其實好有趣喎。呢兩個都係戰敗國嚟嘅，其實都係主要輸喺美國之手啦，係嘛、 嗯？ 但係後嚟咧，美國係大力扶持佢哋兩個嘅。咁、 嗯、 你話哇，美國真係認真好人喎、啊、咁樣。Well， 大家諗下，其實咧佢唔係真係全部係咁出於呢個良好嘅一個出發點嘅， uh-huh. 因為佢全部要圍堵啊嘛，佢扶持德國就要圍堵咩啊？ 法國啊？唔係 ，sorry， 俄羅斯， 梗係啦，蘇聯， 俄羅 斯，係咁嗰陣時有東德西德添啦，係嘛？ Uh-huh. 好啦，佢扶持西德。佢就係要圍堵蘇聯啊嘛，佢、嗯、扶持日本， 哦 就圍堵中國啊嘛，呢、這個係全球大戰略嘅，根本 A、B、C 小朋友都識啦，應該係嘛？咁、嗯、所以咧，即係但係奇就奇在呢兩個民族真係 E 之八，真係 E 之八。呢兩個民族喺短短幾十年之內咧，喺頹垣敗瓦之中咧，就出現經濟奇蹟、經濟起飛，反而就係即係威脅到美國本身。咁、 嗯、 所以美國咧，佢當時咧亦都因為打越戰啊，咁、 嗯、 越戰咧嗰個開支好厲害、好厲害，所以1971年咧。呢、這個尼克遜咧，首先就將美元同黃金脱鈎，咁呢個咧就開啟咗而家我哋嘅偽鈔文明嘅年代啦。啊，而家我哋基本上全世界嗰啲全部偽鈔嚟嘅。 咩偽鈔？ 即係美金咪偽鈔咯。你諗下佢嗰啲咩量化寬鬆嗰啲仲唔係偽鈔？ 啊 ，QE1、QE2、QE3 嗰啲基本上就偽鈔。咁而家咧，但係佢基本上嗰個最早咧始作俑者就1971年就同黃金脱鈎。咁啊。咁當然美其名咧，佢唔係叫偽鈔，呢個係我叫嘅啫。佢、 uh-huh. 美其名叫咩？叫法定貨幣，啊、英文叫 fiat money，F-I-A-T。 係 啊 ，fiat 即係話大家認咪得咯，係、嘛？大家公認咪得。 以前就要啲金本位就要 係啦， 啲金先。 以前有金本位噶嘛，係、gold standard 啊嘛，佢就放棄金本位啦。咁跟住咧，但係都唔掂。點解咧？原來1973年嘅時期咧，就中東好多產石油嘅國家咧，因為當時全世界對石油嘅需求好大啊。咁啊，中東咧當然唔使講啦，長時間都係受西方嚟去壓迫剝削㗎啦。咁佢哋就發覺團結就係力量啦。於是佢哋咧就秘密就組成咗一個咧就叫做產油國組織，叫 OPEC 啦，啊，即係Organization of 呢一個係 Petroleum。咦，唔記得咗添，我應該識㗎，不過一下 OPCE 啦，總之 OPEC。咁啊，產油國輸出組織咧，啊 export 啊 ，petroleum export 定咩嘅嚇？咁樣咧，就突然間咧出，佢就要抬高個石油價格。咁抬高石油價格咧，佢就要團結，真係要團結呢樣嘢，即係等於你嗰啲減，即係減價戰或者加價戰都好咧。如果你有人嚇、啊，即係暗中搞破壞咧，就唔得嘅。所以佢哋一定要團結咗先，然後就話有一段時間直情係實施石油禁運啊，因為西方唔肯俾呢個價錢啊嘛。佢話你唔肯俾唔緊要啊，我直情唔賣，我情願勒緊褲頭自己。 咁嗰個叫 oil embargo 啊 ，embargo 就係禁運啦嚇。咁1973年，咁1973年呢個石油禁運就同埋呢一個越戰嘅巨大嘅開支，同埋當其時咧就呢、這個詹森咧，因為即係金馬迪嗰陣時俾人行刺死咗啦。咁詹森咧佢又要推行一個所謂 Great Society 嘅一個社會政策咧，就係要好多嘅公共開支。咁所以美國係入不敷支，亦都咧突然間就出現咗個經濟衰退。但係嗰陣時嘅經濟衰退咧有一種好特點。因為在以往咧傳統的論述入面咧，就是失業同埋通貨膨脹咧，應該咧就唔會同時出現嘅。即係失業嘅時期就只會通縮嘅啫，係嘛？通脹嘅時期咧，一般就經濟好景啊、過熱啊，就應該係唔會點有失業嘅，就應該差唔多充分就業咁樣。咁所以咧就係、是、即係有你就冇我，有我就冇你嘅。本來即係喺傳統嘅經濟論述。咁但喺70年代中嘅時期咧，就出現咗一種好奇怪嘅現象。咁後嚟啲人就改咗個名叫滯漲啦。咁佢咧英文就係咩咧？就係、是、stagflation， 好有趣。佢就係其實 stagnation， stagnation 即係停滯啦。係同埋 inflation 兩個字，一度攞一半，就創咗呢個字出嚟。以前冇嘅，就叫 stagflation， 叫滯漲。 係點樣？ 咁呢個滯漲咧，講真，嗱，你而家叫我解咧，其實我都解唔好到啊，即係我始終唔係讀經濟學出身啦，但係即係你又要抄料啦咁但係當然而家係解得通嘅，但係個問題喺當其時咧，就俾咗呢班聖朝山會社呢、班超級精英咧、就係一個機會啦，啊就可以卷土重來，東山再起。咁於是咧就推行佢呢一種，就即係係要去否定凱恩斯經濟學，嚇、就嚟去推行佢哋嗰種咧極端嘅叫做市場啊至上嘅主義。咁先後就透過1979年嘅戴卓爾夫人喺英國上台啊，鐵娘子第一任嘅女首相，同埋1980年一個過氣嘅荷里活演員，就係、是、列根啊，70歲先至做總統，就喺美國上台1980年。咁樣咧，呢兩位仁兄仁姐咧就完全係信呢套嘢嘅。咁當然啦，喺係有差別嘅，有啲人就覺得戴卓爾咧本身都係一個好有經驗嘅，即係政壇嘅人物啦。如果你睇過佢嗰套紀錄片，唔係紀錄片，阿門尼斯翠普做嗰套啦，係嘛？咁但係咧，即係嗰套戲我就覺得麻麻。但係你都睇到，其實佢係真係你可以紅褲仔出身啦，一路咁一步一步爬上去嘅。咁而家佢對呢個自由經濟個信念咧，係佢有自己嘅一套啦。但係列根嚟講，啊當然佢都做過州長啊、governor 咁啦嚇。咁但係其實咧，即係佢唔係話即係一早就係從政噶嘛，大家知佢係拍戲噶嘛。系嘛？咁啊，後嚟先至半途出家咁樣樣。咁但係咧，好明顯啲人就話咧，即係列根咧就有錢佬捧上去嘅，嚇、啲財團大財閥捧上去嘅、其實就為佢哋作為一個發言人、一個代言人，其實佢係個扯線公仔嚟嘅啫。咁、但係無論點都好咧，呢兩位仁兄賢者咧，一個79，一個80咧，你唔好以為我講緊一啲陳年嘅歷史，絕對唔係。我哋今時今日、今時今分今秒所存在嘅世界，每一刻發生嘅事，都係受呢兩件事件影響嘅，就係戴卓爾夫人上台同埋列根上台，因為佢推行嗰個就新自由主義政策。咁呢個叫 neoliberalism， 而其中一個最重要嘅就係 privatisation。當然啦 ，privatisation 之前咧就有一個叫做去監管，就是、deregulation。頭先你問過一樣嘢啊嘛，就話喂，其實我哋政府會監管噶嘛，鬼唔知咩？但係個問題佢哋咧由80年代開始咧，好成功地咧就不斷嚟去推行咧，就係、是。要政府去監管，咁佢又好大理據嘅，監管咧就會窒礙經濟發展啊，所以咧就唔能夠有效率啊，競爭能力唔夠啊咁樣樣，咁其中最重要嗱，佢好多去監管嘅嗱，公共事業啦，譬如呢個交通啦、航空啦嚇、電信事業啦，同埋咧就係、是、甚至係個醫療啊咁樣啦，特別咧其實最重要就係金融啦。就農業都係㗎，農業啊好多啊，工業啊各種啊，但係金融咧嗰、那個去監管咧係一步一步去嘅。其中一樣嘢就係因為1933年咁上下嘅時期咧，其實羅斯福嘅新政入面有一樣好重要，佢就係叫做格拉睇先 Glass-Steagall Act 啊嚇，格拉斯史蒂高法案咁上下啦 ，Glass-Steagall Act 咧，佢就當時咧係要嚴格將一個商業銀行，佢所謂商業銀行 commercial bank 咧就係話主要只係是接受存款同埋為企業融資嘅時期係提供貸款嘅啫，嗰啲叫做企業銀行，唔係商業銀行，同埋一種叫做 investment bank， 即係話咧，其實佢嗰度咧就可以買賣股票、炒股票啊，同埋好多投資衍生工具啊咁樣嘅。咁佢呢個 Glass-Steagall Act 咧就話要將呢兩種銀行咧係嚴格劃分， 所以当其时讲咧，譬如你话高盛啊、美林啊、摩根啊嗰啲咧，我哋唔叫银行噶。其实讲真，我哋将美林、高盛、摩根当咗佢系一间银行咧，其实九十年代嘅事，九十年代嘅事，即系相对慢近嘅。就系因为佢哋啊，精心设计、苦心经营咧，逐步逐步咧就游说，就喺国会度啊咁样咧。最后基本上咧就将呢个 Glass-Steagall Act 咧，差唔多全部推翻佢。所以商业银行同埋投资银行咧已经分唔到啦。所以咧实际上你所有啊汇丰啊、恒生啊、乜嘢中银啊咩都好啦，吓、其实佢哋乜嘢业务都做嘅，佢唔净止系做存款贷款，实际上好多炒卖咧亦都喺佢哋度做。而呢样嘢就系佢哋处心积虑就叫去监管嘅结果啦，就是、deregulation 啦。但另外一个咧就 privatization 啦。就將大量嘅公用事業咧，就 privatize。咁我上次都講過啦，即係其實公營嘅咧，你可以兩個睇法，一個好負面嘅，你話阿公即係國企啦，係嘛？但係另一個睇法咧，就叫公共財，就睇你點睇。即係有啲嘢嚇，譬如賣朱古力啊，賣威化餅啊咁樣，冇理由政府攞嚟做啫，係嘛？咁呢啲係咪叫與民爭利先？係咪啊？咁啊，確實係應該咧，你係鼓勵民間噶嘛，民營企業啊嘛，係嘛？但有好多嘢好難講，我都講過啦嚇、譬如你教育啊、幼兒服務啊、基礎教育啊、醫療啊、某一定程度嘅即係住屋問題啊，同埋呢個安老啊，好多啊，咁頭先都講過啦，公園啊、博物館啊、圖書館啊、供水啊、消防局啊，好多呢啲咁嘅嘢咧，其實咧係應該係公共財嚟噶嘛，但係唔係，對於呢班人嚟講咧，法利明呢班咧，乜嘢都應該 就自己 私營化、私有化、privatize， 因為 privatize 係最好嘅。咁但係咧，其實咧，呢度最後真係要講一講呢一點咧嚇，因為時間亦都唔多。佢講嗰個花別人的錢辦別人的事咧，其實喺理論上講上嚟漂亮，但係同實際係好大脱節嘅。因為喺現實世界嚟講，有邊一個即係除非你真係個體户自己嚇喺街邊賣呢個炒栗子啊、賣煨番薯啊咁樣，或者一家人雲吞麵當落手落腳做曬啊。喂，你只要請人啊，受雇勞動啊，即係佢個馬啫。喂，你基本上啊都係花別人的錢辦別人嘅事㗎啦，係咪啊？你就算是一個律師、一個會計師，你不是花別人的錢辦別人的事咩？嚇、你幫人計一盤數出嚟，係嘛？都係噶。咁仲有嘅咧，最主要嘅你睇一睇咧，就係話而家嘅大企業咧，基本上係主權同治權分家噶嘛，係嘛？因為一定要係咁樣樣噶，因為好簡單。喂，我個仔都唔想做生意，咁我呢盤生意咪冇咯，我個企業王國咪會冧檔咯。所以唔緊要，因為我哋有 CEO， 呢個叫做職業經理人啊嘛，啊即係行政總裁，呢啲係受薪噶嘛。喂，咁、那個 CEO 係要打理曬全盤生意嘅，佢係代個資本家嚟去經營嘅。喂，佢唔係花別人的錢，辦別人的事咩？最明顯一個例子，我就真係忍唔住講啦，就係、是、MPF 所有嘅基金經理，佢係咪花別人嘅錢？ 哇， 辦別人嘅事啊！咁你咪荒謬囉，但係咁問題到而家香港政府都唔肯搞中央公積金、就係利用呢、這個都係用返法利文呢樣嘢，就係市場化係最好嘅，有競爭係最好嘅，最有效率嘅，其實荒謬嘅、大家親身經歷過啦， 大家 嚇呢啲咁嘅卒之咪肥咗啲基金經理，呢、這個就係所謂私有化市場化呢嘅謬論啊， 冇錯， 就係咁解啦嚇。咁、但係原來講下講下呢，又時間又到啦，真係哇！真係其實我仲有好多關於即係私有化，特別香港啊、領匯啊嚇，嗰啲咁嘅嘢㗎。但係冇辦法啦嚇，咁啊，第時揾個機會或者下個禮拜，我哋未諗掂，我次次都未諗掂下個禮拜講乜嘅嚇啊。咁啊，但係咧都要同大家講聲 拜拜， 拜拜啦。